今晚扰攘咗三个星期嘅真太猛之养尸河，终于到大结局啦！你又估唔估到结局系点样呢？ 一个充满住神秘色彩嘅国 度， 太和喺嗰度，除咗阳光海滩之外，仲流传住好多你估唔到、猜唔明、想唔透嘅事。 想唔透嘅事。Do forgive me。 真太猛之养尸河。上集讲到，而在河边，那个司机原本双手捧住那个依然在那砰砰砰砰跳紧的心脏，正对着越来越沸腾的河水在那念着什么，而从河水里面亦都隐隐冒出了无数的圆形物体。而突然间他听到阿猫跌倒的声音，他打到个尘向阿猫的方向望过去。司机发出了几句简单的音节，那群人完全没得正常人类的姿态，有些爬行，有些跳跃着向阿猫的方向扑过去。其他从草丛当中跳出来，对着那群人大喊 制止他。 那群人打了个突，转头向阿杰克扑过去。杰克转身跑向密林的深处。阿猫好不容易鼓足勇气，但是这个时候望见这些画面，哎，那些勇气荡然无存。而个服务员这个时候噼啪地打在地下，四肢不规则地抽搐，啲河尸慢慢围向服务员嘅尸体，形成圆形，跟住踎低。阿猫甚至听见佢哋喺度咀嚼碎肉，喺度咬骨嘅声音。阿猫呢个时候先体会到咩系最深层嘅恐惧，就系发唔出任何声音，大脑冇晒意识，全身冇晒力，只能够眼光光咁等待住死亡嘅降临。 快啲走啊！ 随住杰克一声大叫，那头熟悉的金色头发在密林中穿出。阿猫这个时候先从极度恐惧当中回过神，他突然间讲不出那么感动。杰克这个时候双手在空中打到个交叉，直接向个司机冲过去，而鲜血化成的圆圈亦都越来越光，光到好像不月圆弯刀咁，所到之处河尸纷纷被切开，根本没办法阻挡杰克前进的脚步。个司机原本仲有啲镇定，见到呢一啲情况佢先惊，双手撕扯住自己身上面嘅衫，露出症状嘅肌肉同各种奇怪嘅纹身符号。而杰克呢，就好似一转落到地狱里面嘅魔神咁，大踏步踩喺河尸同兽化人嘅肢体上面，一路向前猛冲。一刹那嘅时间，已经冲到司机前面，仲未等个司机有所动作，嗰只扶住钢环嘅手已经深深咁插入到司机嘅胸膛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切都静止了。时候杰克嘴角挂着骄傲的微笑，对着个司机讲了几句连阿猫都听不明的泰文。而个司机耷低头望住插在自己身后的手臂，又担高头望望杰克，嘴角渗出一抹鲜血，然后他诡异地笑，你的笑容有嘲弄又有一点怜悯。见到咁杰克好像意识到啲咩，即刻想抽回你手出来，但是司机的心口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咁，深深咁吸住咗杰克只手。司机嘅身体里面好似一股力量将杰克只手往身体里面拉，杰克一只手按住司机嘅膊头，两只脚用脚踭顶住个地下，用尽全力向外挣扎，但係嗰只手竟然已经深深咁陷入咗司机身体里面，而且一股无比嘅热度从个手嗰度传过嚟，两个人就好似烧滚嘅蜡烛咁，相互一接触就完全融埋一齐，慢慢融入去。 阿猫， 杰克双手已经完全没入咗司机身体，转个面对住阿猫就叫： 我上咗当啊！ 呢、这个局系为我哋而设噶，佢哋嘅目标系我哋两个，你唔好过嚟，快啲走！家姐揾到你，系我保护你去清迈，你对我哋帮助好重要， 起嚟泰国，系因为 讲到呢度，杰克块面已经完全融入咗司机身体里面，但系只见佢身体猛然向我一挣脱，明显系用力将块面拉翻出嚟，而面上边呢个时候已经黐满晒一条一条嘅血线，仲有啲肉线，嗰啲肉线好似一只只手咁，用力咁箍住杰克个头，箍住佢块面，而杰克。这个时候好像用尽最后一分力向阿猫笑着讲了句， 对不起啊，我保护不到你去清迈了。 讲完咣咁一声，杰克整个人被司机吞了入身体里面，完全消失。阿猫这个时候喉咙有点哽咽，只眼有点酸酸地，心里面好压抑。 杰克就咁死咗，佢姐姐是谁？我应该点算？究竟发生咩事？呢一切究竟发生咩事啊？ 而只见个司机呢个时候伸长吊颈，呼咗啖气，身体全身通红，比头先好似高大咗好多，连佢嗰条腰带都挣断埋。而阿猫呢个时候好嬲，佢用力咁握住拳头，佢啲指甲已经深深咁陷入到嗰啲肉里面，但系佢一啲都唔觉得痛。这个时候他四周围望了望，他想找一样合适的东西同司机搏命，哪怕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但是他怎么都要做最后挣扎，他不可以被司机吸入体内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那司机没有理阿猫，而是径直地行到那个女服务员鞋骨旁边，小心地执起那些白骨，一节一节地塞回入身体里面。阿猫折断到一支很粗的木线，踩住何斯嘅肢体就冲咗过，兜头一下坑落去。 仲未死过啊！ 嗰嚿木咧坑中司机个头，但系奇怪，佢好似坑落一堆面团度咁，成碌木陷咗入去。阿猫用力咁想向外掹，但系点都掹唔到。司机只系对阿猫轻轻一挥手，阿猫即刻俾一股奇大嘅力量震荡咗出去，啪啪咁打咗喺地下。他心里面泛起了一股深深的绝望。我个司机突然之间笑了起身，声音好恐怖，好奇怪，就好似有好几个人同时一齐笑咁。猫甚至听到杰克的声音添，紧接住司机开始讲嘢，时而面容扭曲狰狞，时而喺度冷笑，时而愤怒，讲话嘅音调都唔同晒，仔细听。是三个人用阿猫完全不懂的语言在讲嘢，他的外形呢忽高忽低产生了变化，那些头发呢金色、棕色、黑色呢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回转变，那块面突然之间变窄，突然之间变软，当我最终担高头的时候，他竟然变成了杰克。难道杰克在司机的体内战胜了他，摆脱了出来？阿猫忍不住激动地大叫 杰克， 但是当阿猫叫都意识到企喺佢面前嘅唔系杰克，佢眼里面完全冇到杰克嗰种亲切令人温暖嘅笑意，而系透住贪婪凶狠嘅光。个杰克舔一舔嘴唇，活动咗一下手脚，似乎好满意呢一个新嘅身体，冷冷咁望住阿猫。阿猫似乎已经感觉到灵魂即将出窍嘅死亡前兆。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反而好安静，或者是那晚经历的事实在太惨烈，那些神经早已经麻木了，即使面对着死亡他都没什么感觉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道熟悉的红光又从杰克身体里面射出来，化成了一条条细长的红线，扫射着每一具何斯的残体，发出这样好像烧嘢的声音。红光扫过阿猫的时候，阿猫感觉好像身体里面有些什么被触犯，这种感觉很奇怪，但是阿猫清晰地感觉到身体不知几时开始变得有些不同。那个杰克呢突然之间痛苦地大叫了一声，双手深深地插入到金黄色的头发当中，用力地撕扯着话， 阿猫，我只能够帮到你这里 了。这把是杰克的声音，话音降落，只见嗰啲红光又重新绕返返嚟，喺佢身边聚成红色嘅光圈，迅速扩张，突然之间，砰咁一声， 强烈嘅气流将阿猫冲咗好远，后脑唔知撞啲乜嘢，顿时天旋地转，视觉最后残留嘅影像系杰克件衫已经被炸空，佢赤条条咁搭咗喺地下，后脑一阵转身剧痛，阿猫勉强擘大眼，只见眼前一堆白影晃嚟晃去，强烈嘅晕浪感令阿猫好晕，佢擘大口忍唔住想呕，嘈杂嘅声音里面带住惊恐。而阿猫呢就觉得喺臂弯嘅地方一阵冰凉，四肢白鞋好似被针咳咁痛。一个戴住白色口罩嘅女护士紧急咁揿住阿猫嘅膊头，示意叫佢唔好起身，又攞住棉棒浸嗰啲水喺度涂抹紧佢个嘴。护士对阿猫讲咗几句，阿猫听唔明，不过从佢发音声调嚟睇呢，判断得出阿猫而家系喺泰国嘅某家医院里面。清水嘅凉爽令阿猫嘅心里面都舒服咗好多。阿妈望到自己全到泰国留学，哎呀，都系啲咁上下嘅嘢啦，其他都一片空白。 我已经嚟到泰国啦咩？点解一啲印象都冇嘅？ 谂到呢度，阿妈突然间夹咗起身，双手胡乱咁挥舞。门外边传嚟急促嘅脚步声，入嚟咗几个着住警察制服嘅人，中间身材唔高、皮肤黑黑嘅警察就对阿妈讲： 请保持冷静。 我做乜嘢呢？ 根据我哋警方判断，你所坐嘅位置啱啱好就係大巴冲击力最强嘅位置。喺撞车嘅嗰一瞬间，你成个人飞咗出去车外面，算係不幸中嘅万幸啦。 嗱，呢个警察呢好难得讲得口好流利嘅汉语。 我出咗车祸，唔通因为我撞亲个头所以失忆。 警察拧一拧头，因为佢实在记唔起嗰晚发生咩事。阿猫理咗一下思路，对警察讲咗一下而家嘅记忆情况。对于车祸系点样、咩时候发生嘅、死咗几多人之如此类嘅嘢，佢基本上咧乜都唔记得晒。佢甚至连点嚟泰国嘅都争啲忘记得一干二净。呢个时候又入嚟咗一个医生，攞住手电筒拨开咗阿猫只眼，向里面照一照。阿猫咁先谂到，喂，眼睛系佢嘅秘密嚟噶，所以佢即刻咧就闪避，但系咧竟然又俾护士同埋警察揿住。但系嗰个医生好似就冇发现阿猫红色嘅瞳孔。收翻个电筒嘅时候咧，对住警察嚟讲咗几句泰语。嗱，两个人对答咧就好快速啊，仲时不时拧转头望一望阿猫。阿猫啊，俾望到个心咧都发晒毛，下意识咁望一望窗口。嗱，只见茶色嘅玻璃都系好清晰咁反射出阿猫嘅样。咦，阿猫发现佢红色嘅瞳孔咧就好似突然之间唔见咗，变成咗好正常嘅黑色咁。而床边咧仲放住一张报纸，边角上咧就黐满咗嘢头，凹咗落一大块。地下全部都系火烧过嘅痕迹，仲有好多似系被烧成咗炭木嘅尸体。阿猫似乎感觉到呢幅图里面少啲乜，或者系少咗个人。哎呀，佢点都记唔起。咁究竟之后阿猫仲可唔可以记得翻呢啲事呢？嗱，我哋再讲翻转头啊。每年啊，世界各地著名嘅旅游之国，经常都会有游客坐大巴发生交通事故嘅新闻。喺呢类事故当中，往往以外籍游客居多。最著名嘅例子就系斯里兰卡嘅空车事件同泰国嘅原车事件。喺空车事件中，旅游大巴由乌瓦省驶向撒巴拉加穆瓦省，但系途经一条山路嘅时候不慎跌咗落悬崖，大车经过打捞上嚟先发现车里面竟然空无一人，而搜索队亦都未发现任何游客嘅遗体。原车事件发生喺泰国清迈，呢部载满咗外国游客嘅大巴出发后咧，就冇再到过目的地，而且同车内所有人都联系唔上。直到半年之后，一支自助旅游团喺曼毒森林边缘探险嘅时候，偶然就发现一部大巴悬挂喺茂密嘅树林古树上，车里面依然都系空无一人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